许谁改变，也许谁没变，早晚的滋味走过了沉淀。也许谁表演，也许谁分辨，如果的情节不仅仅不会，时光今天沧海桑田，谈得无言彩色相片。 在一零三三。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，你就是让人很难忘，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，再度辜负那双美丽的眼，谁让你流了泪，我会伤心不能睡，见快乐